最近在西貢都看到很多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你去到郊外即是大嶼山和西貢有時候馬鞍山都會有的就是你會看到有些牛在這裡走來走去分了兩種就是黃牛和水牛、其實呢這兩種的牛都是香港作為一個農業社會轉型之下所剩下的、你不要去耕田嘛、那就變成在這裡咯、但是昨天就其實發生了一件事件嘅，喺大嶼山啦，嶼南道近貝澳公立學校嗰度啦，咁就有兩隻嘅牛啊，琴日朝頭早咧喺嗰度互相追逐，然之後咧仲橫過咗個馬路，咁跟住佢就衝咗上去行人路附近一個巴士站啦，咁跟住又再追啦，然之後啲牛咧就撞到咗咧喺附近有一班嘅學生，咁嗰。个嘅学生咧就总共有八个嘅小朋友咧喺闪避期间咧，有啲就跌亲啦，有啲就俾只牛撞到啦，咁样咁所以都有部分咧都需要送院咧去治理嘅。咁根据咧事后熟悉嗰啲牛嘅保育人士就话咧，应该涉及到争地盘，因为原本有一只咧就应该系牛王嚟嘅，咁但系后屘俾人赶走咗离群啦，佢又受伤啦，咁啊离群啦就冇得做牛王啦。咁但系。就是因为一个的水牛的堆就只有一个的牛王嘛。那他变了那日就据保育人士讲就说他应该是行经附近那就遇到另一只的牛王那于是就展开了一个的追逐因此就造成今次的事件。 那就根据一些的即是新闻报道那就如果那个意外本即是那个事件本身就个意外成分都很重的因为即始终两只牛自己喺度打交，即系佢哋又或者喺度自己喺度追逐，咁跟住就可能即系冲咗出马路，或者冲咗出一啲即系撞到人嘅地方咁。咁但系入边亦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声音，或者有啲嘅问题咧，就话啊，其实而家嘅牛只系点样管理嘅咧？又或者会唔会，譬如喺大屿山贝澳嗰头，会唔会系而家即系大屿山即系近年嘅发展，令到啲牛只嘅即系能够栖息嘅地方、能够活动嘅地方越嚟越少，就令到佢哋更加有可能系。即係無意地會影響到民居咧，咁。 李立峰，其實你講到呢一點咧，亦都同貝澳咧嗰個嘅情況有關嘅，因為即係水牛佢就要棲息喺一啲嘅濕地啦。咁如果咧我睇翻相關嘅資料咧，喺大嶼山嘅貝澳嗰度咧，係的而且確係一個比較即係多嘅一個叫濕地嘅低地啦。佢個面積咧都相對係比較大嘅。咁但是呢如果根据返即係之前啦唔少嘅环保团体所关注呢就係贝澳呢不断都有发展㗎。咁譬如就有一啲呢就转咗做一啲嘅营舍啊或者係建筑嘅做一啲嘅度假嘅地方啦咁样露营嘅地方啦。咁有啲呢就有申请嘅有啲呢就可能係怀疑啊即係怀疑可能係冇申请到嘅一啲咁样嘅建筑嘅。咁但係发生啲咩事呢就係呢啲咁样嘅度假嘅设施呢就令到貝澳嗰啲嘅濕地嘅地方咧係減少咗啦，咁進而咧就影響咗啲牛去棲息嘅地方。 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根據一啲嘅傳媒報道啦，或者睇啲數字啦，漁護署嘅數字啦，其實呢個有趣嘅，我又自己即係當然唔知道個情況啦，因為似乎即係根據漁護署嘅數字咧，就即係流浪牛嘅香港整體數字咧，其實過由2013至2018年整體就下降嘅。 係， 不過咧佢大嶼山個水牛數字係增加嘅，即係佢係004隻係大嶼山嘅水牛啦，即係2013年75隻啦，即係嗰個數字係去到2018年120隻，即係增加，而且個幅度都幾大。咁就呢度就涉及到即係嗰、那個即係牛隻管理嘅問題啦。 係嗱，其實如果我睇。睇翻個數據咧，就都真係幾特別嘅，即係水牛嗰個數字咧，喺退到2018年嘅時候咧，係有所增長嘅。剛才你有提過，即係以全香港嚟講咧，就係2018年咧，大概有160隻水牛嘅。咁但係單單咧係棲息喺大嶼山嗰度嘅水牛嘅量咧。 反而都係佔咗即係唔少嘅數目嘅噃。嚇，咁、啊、所以呢個係咪一個特別嘅生態嘅環境？咁所以令到嗰度啲牛咧嘅數目係有所增長，定係乜嘢原因咧？咁樣嗱，咁啊，我相信咧住喺郊區嘅人士或者大家去郊遊咧，見到牛嘅情況咧都會見過嘅。咁但係點樣同啲牛去相處咧？同埋另一樣就係、是究竟我哋點樣去睇咧？即係水牛或者係其他黃牛也好啦，點都好啦，即係佢哋嗰個棲息地嘅大小嘅範圍咧。當我哋喺度講緊，即係我哋需要去到做發展，譬如大嶼山亦都有一個即係北發展南保育嘅咁樣嘅計劃嘅時候，又會唔會考慮到會對於呢啲動物嘅棲息嘅地方係有所影響，進而造致到另外嘅一啲嘅問題咧？18723111點睇水牛嘅問題？其實以前咧立法會都有傾過好幾次嘅，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咁啊，李立峰呢個時間，我不如請嚟一位咧就真係都照顧牛嘅人士啦，就係、是、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嘅前主席阿何來啊，何來你好。 你好 ，Hello， 各位好，各位好。 何來啊，頭先我哋都簡單咧去即係引述過啦，你哋對於嗰兩隻爭地盤嘅牛咧嘅觀察啦。咁實際上其實而家貝澳有幾多嘅水牛棲息群㗎？ 我哋而家講緊係貝澳區啦，貝澳區係有兩群繁殖群喺度嘅，咁兩群夾埋咧就大概有50多隻到啦。咁佢就個流動性都好大，因為而家嗰個季節呢、這個季節嘅。階段咧，佢哋個流動性比較高，因為個濕地個沼澤區咧開始乾㗎啦。咁因為水牛每日係要花好長時間咧，係浸喺啲濕泥入面嘅。咁而家呢個季節佢開始收乾咗之後咧，佢可以俾佢浸濕泥嘅沼澤咧係少咗嘅。咁所以佢會多啲即係呈現喺流動嗰個狀態裏面，因為佢要揾一啲位係佢可以浸到濕泥。咁同埋因為佢唔係攣咗喺個泥地裏面呢，咁公牛同公牛之間嘅見面機會亦都會多咗。咁如果我哋以往呢，其實呢啲走動嘅情況呢，每一年呢個秋季呢都會有兩個月時間係非常之活躍嘅。咁平時我哋係唔會見到，因為個棲息地夠大，佢喺個棲息地度追逐就得㗎啦，已經夠㗎啦咁樣。因為佢其實只係得個幾秒鐘㗎啫，咁所以就唔需要話要好多好恒常咁樣會見到佢哋咁樣，因為佢追幾秒鐘跟住就冇咗㗎喇。因為嗰隻水牛如果佢夠俾人追嗰隻呢，嗰個棲息地夠大嘅話呢，佢好快可以走去一啲即係另外一個地方匿埋呀，或者係去另外一個角落頭度匿埋，佢可以避到個追逐。因為佢追逐主要就係個牛王，牛王要將一啲唔係牛王但係有繁殖能力或者係有荷爾蒙反應嘅公牛呢赶嚟嗰个母群嘅，呢个赶嚟嗰个母群啦，同埋要霸依然可以湿嘅地方嚟到去浸泥咁样，咁呢个季节就会比较活跃，咁就容易啲见到佢哋走动。咁平时因为个栖息地够大咧，佢哋唔需要出现喺有人流嘅地方嘅。咁但系过往其实我哋讲紧配澳呢个栖息地咧，我哋十几年嚟，即系由2004年到而家，你不断系要求政府要收地，因为佢哋根本我哋冇，我哋嘅政府系冇能力去规管嗰啲将一个生态区嘅土地咧系造成破坏嘅一啲发展项目喺入边。咁而家过往咧，贝澳嗰个湿地咧，其实比起5年前咧，已经少咗1/3噶啦。 嗱，何来啊？倾到呢度咧，我反而有一个地理上嘅问题想问问。其实寻日发生事故嗰个嘅愉南道近杯澳公立学校附近咧，同个水牛佢哋原本啲牛群嘅栖息地咧，相距几远啊？ 嗰、那个学校后边就全部都系佢哋栖息地嚟嘅。 哦，咁即系其实喺附近嘅啫。咁所以其实佢哋成日都喺嗰度走动嘅，系咪啊？ 佢喺後面咯，即係以前佢唔需要走出嚟好多，因為以前後面嗰個濕地嗰、那個堆填冇咁嚴重嘅時候咧，即係佢即係你見到學校對面嗰個停車場下面以前係佢哋可以游水嘅，咁所以佢咪唔需要出嚟咯。咁但係而家嗰啲佢可以俾佢匿埋浸泥啊，可以游水嗰啲濕地啦，已經俾人填曬啊嘛，俾人填高曬，同埋呢幾年都有好多地權嗰個轉換啊，即係好多賣。地權名轉名嘅時候，嗰啲新嘅地主咧，佢圍咗，佢圍將嗰塊買咗嚟嗰塊地咧，去圍 圍起咗佢啊，用鐵絲網圍起咗佢。 係。 咁所以你圍咗塊地之後，佢雖然資源係一塊陸地，咁但係對一隻喺嗰個棲息地嘅面積嚟講咧，就會係冇咗噶啦嘛。 所以如果用嗰個嚟到即係嗰塊地，而家用緊即係講緊嗰個學校背後嗰塊地嚟做例子嘅話咧，頭先阿何樂你提到話啊有即係填咗或者圍起咗，係填嚟做咩？圍嚟做咩啊？即係對 有啲係淨係咁樣圍咗嘅啫，冇嘢做，就係圍咗就已經好難入到去啦。咁佢有啲比較好啲嘅地主咧，就開一個出入口俾佢，咁佢就可以食到草。 是， 但是如果你要话追逐咧，佢就唔会特登走去围田入边嗰度追逐噶嘛。咁、但系所以个栖息地要开放，佢哋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活动，尤其是喺呢一个季节，佢未完全冻晒，即系未全 settle 喺冬天嗰个气温嘅情况之下，佢哋而家系要揾个佢可以过到冬嘅位置啦，同埋佢平时要浸泥嘅地方系少咗啦，咁样。咁除咗呢啲围起咗个田咧，我哋仲有好多嘅堆田啦。嗰啲堆田系我哋讲紧系差唔多成十几米高嘅堆田。 嗯， 即系成个山咁样堆出嚟嗰啲系冇清过啦。咁、再加上一啲近期有一啲商业嘅，即系属于一啲休闲农务嘅嗰啲咁样嘅项目喺嗰度啦，亦、有一啲商业嘅露营。喺擺咗喺嗰個生態即係保育區入面啦，喺個濕地入面啦咁樣。咁我哋想強調嘅就係大嶼南道以南嘅地方，全部都係海岸保育區嚟嘅。 嗯， 即係佢哋個棲息地其實就喺個保育區入面嘅。 嗯， 咁但係嗰個保育區，我哋喺香港咧係冇任何嘅保育措施係確保呢啲保育區係一個生態區。 嗯， 咁而家好多呢啲即係。呢啲氣即係其實佢主要氣間地有80% 都係氣間地嚟嘅，喺保育區入邊。咁我哋喺2014年都要求個政府，其實你即係開發咁多土地去俾發展商嚟到發展嘅時候，同時期我哋要做翻相應嘅保育規劃嘅，包括要確保一啲有生態價值嘅棲息地啊，或者係生態區啊，佢哋係一個即係。入翻去公眾保護，即係公眾有權同埋政府有權去執法嘅保育區，要有個執法有執法能力嘅保育地區喺度，我哋要俾翻出嚟嘅。 嗱，你頭先就 會將香港嘅生態權全部滅曬噶嘛？咁我哋而家就面對緊同樣嘅問題。 係嗱，何來你頭先都講過嗰個係濕地區咧？ 重要嘅水牛喺香港係一個好重要最高級嘅生態物種嚟嘅。 點 解咧？就因為佢係可以主動地去將一個冇生態條件嘅環境變成一個有生態條件，可以提供到海陸空生物作為棲息同埋繁殖區嘅一種物種。 其實就係因為靠過透過佢 將一個 系 保物价值嘅土地变成一个沼泽， 嗱何来啊？ 一个生态， 何来？讲到 佢呢个物种系除咗历史价值之外，嗰个生态其他物种可以代替到。 系， 但系我哋香港只系得翻120只 嗱 左右嘅啫。 啊，何来啊？有个问题我想问啊， 佢有90多只啦，咁有90只左右，咁背澳就大概有50只啦，咁样。咁所以我哋讲 有 数字系会一路会消失嘅，即系因为佢哋嘅栖息地系非常之少，沼泽同埋一啲海岸地区嘅位置先系佢哋要生活到嘅地方。佢唔系好似黄牛咁样嘅，黄牛咧嗰个栖息面积可以好阔， 嗱何来 公园区咧都可以系佢个栖息范围。 何来不如咁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都倾咗一段时间，你都大概讲咗咧你嘅一啲嘅睇法，或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先听一啲听众嘅睇法啦，然之后睇下会唔会继续再翻嚟，即系有机会可以再同你倾下啦。电话号码18723。不过李立峰，我谂由头先阿何来咧，即系嗰个描述咧，第一佢系描述咗咧就系水牛对于嗰个嘅环境咧系重要嘅，因为佢可能系透过佢碌碌碌咧，令到嗰个生态环境系有益嘅。第二咧就系因为嗰度最近嘅不断发展，包括咗一啲地主围咗啲地咧，而令到佢哋嘅栖息嘅地方咧系逐渐减少嘅咁样吓，咁呢啲都系即系讲到即系最近嗰个情况咯吓。 咁同埋我谂呢个都系好，其实好普遍嘅，即系香港其实好多甚至其他嘅野生生物可能都 有類近嘅問題嘅，即係個城市嘅發展擠壓咗佢哋嗰個嘅即係原本嘅生態或生活嘅空間，令到其實可能係即係佢多咗喺一啲比較接近民居甚至民居嘅範圍入邊出現。咁呢個可能係即係唔同嘅類型嘅動物都有。咁但係即係起碼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嘅呢個就係即係喺大嶼山或者喺其他嘅即係新界地方咧，黃牛同水牛。咁尤其水牛，我諗因為水牛嗰、那個即係好似頭先阿何羅都有提到，就係嗰個生態嗰個環境比較特殊啊。即係你黃牛可能嗰、那個即係佢可能夠活動生活嘅範圍比較大啲，水牛就可能要濕地，咁所以就變咗會本身其實可能已經有限制。咁如果你再加上城市發展得犀利啦，咁佢哋嗰個即係空間擠壓得更加犀利。 嗱，一八七二三一，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聽聽位聽眾吳先生先。吳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啊， 你好，请讲。 我都系住喺大屿山啦，咁即系啲水牛咧，佢哋即系有好多栖息地嘅，以前就咁，但系咧而家咧好多咧嗰啲商人咧就外嚟做咗营地嗰啲咁嘅，我哋都唔知有啲系合法啊定系唔合法嘅，咁所以变咗啲牛，即系特别水牛，因为你栖息地系要有啲淤泥啊嗰啲有水嘅沼泽先得噶嘛，但系黄牛咧佢哋去可以去好多其他地方觅食啊或者各方便咯，即系希望。政府能夠保育得嚟咧，同埋發展得嚟咧，係能夠可以人同牛可以共存咯。其實啲牛係對於我哋嚟講，以前係愛嚟耕田啦，幫我哋係做咗好多功夫啊、米啊各方面咯。即係如果咁樣嘅時候，越嚟越少嘅地方俾佢咧，咁變咗啲牛隻咧就會四圍走出去揾覓地，或者走咗出去馬路各方面咧。咁啲市民咧又即係因為 都會構成一啲嘅危險啦。知道嘅，多謝你吳先生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驳回挑战新界丁权合宪性的上诉，一致裁定丁屋政策合宪。乡议局表示欢迎，指出丁屋审批速度近年越来越慢，促请地政总署回复正常审批速度。政府長遠應該認真商討如何理順丁屋政策，善用土地，有助促進北部都會區發展。鄉議局希望政府在鄉村範圍適合發展的土地，以新界原居民合法權益為基礎，提供更多發展空間，例如提高發展密度、發展丁下或者城中村等。鄉議局指出，鄉村土地大約有3400公頃，當中不少與已發展土地接近。如果部分能夠獲准向高空發展，將會對發展房屋有很大幫助。平等機會委員會根據性別歧視條例代表一名女申訴人向區域法院提出法律控訴。申訴人指稱他的前男同事在工作期間多次對他作出性騷擾，例如用手撫摸他的背部，當他的衣服被雨淋濕之後望著他的胸部。平機會表示留意到近年工作期間發生的性騷擾個案持續高企，在2017至2020年期間收到519宗性騷擾投訴，佔平機會同期根據性別歧視條例所收到的投訴大約四成半。平機會希望借著這一宗法律訴訟提高公眾意識，讓市民明白任何人在工作期間對同事作出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或者不受歡迎並且涉及性的注視，都有可能構成性騷擾。第四届进博会今日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香港贸发局今年组织两个展馆，包括香港服务业展区以及香港产品展区，共有57间参展商，按年增长超过两成。贸发局华东、华中首席代表吕健表示，

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食环署下的公众街市要用到安心出行的，如果你要入去的话，听众陈女士， 政府做的事咁仓促，都没有咨询过，样样都以民为敌，那你即是难到我们的长者啫。 听众罗生， 安心出行出咗牌啦，已经咁好啦，你街市你咪跌咯，其所数有几难的事呢？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行话咧系18721嘅，讲到咧水牛嘅保育问题啊。咁啊，李立峰头先咧，我哋就同大屿山爱护水牛协会嘅前主席啊何来倾紧啦。咁但系由于咧技术嘅问题咧，佢就唔系好接收到我哋呢边嘅信号啊。咁所以有啲问题都想继续即系问一问佢嘅，就未倾到。咁不如我哋而家咧就揾翻何来翻嚟先。何来你好， 你好啊， 唔紧 要， 喂， 唔紧要，系。 是啊，喂，其实呢阿何来想补充返个问题啦。咁因为头先都提到话即係嗰啲湿地咁可能有啲人喺度圈咗啊。咁其实你哋即係喺你哋嗰个理解入面，其实佢哋即係其实系咪因为啲水牛对佢哋嗰啲即係土地，譬如喺个即係地主嗰个嘅即係业权拥有人嘅角度啦，佢哋点解要圈住佢呢？佢圈住佢系防止啲水牛去用我哋，抑或系佢有其他嘅目的噶？ 唔知道，因为呢个系过去嗰我喺大屿山都住咗30年啦，咁个出现嘅，咁我哋就怀疑系应该有一啲唔系原居民，佢哋或者一啲后生一啲嘅人咧，佢哋转咗个地权人，转咗地权人嘅，即系有啲地咧咪卖咗，即系佢哋私人都可以土地买卖噶啦。即係換咗一啲唔係本地人嘅地權人喺度，咁佢覺得即係塊地擺咗喺樹咧，又唔知會發生咩事，因為有以往咧係有一啲非法收地嘅行為喺嗰個失蹟地入面發生嘅，就係嗰啲人如果唔肯賣塊地咧，佢哋有一啲黑社會咧就將佢塊地咧倒曬啲垃圾落去咁樣，即係倒曬啲堆填，就逼嗰啲人去轉價賣地咁樣。咁佢哋我諗即係其中有一啲情況就唔排除地主是不想有人这样做，去 保护自己的個地方， 保护自己的农地，所以他会维系一些。我亦都唔排除有啲係可能係佢哋真係唔中意水牛，繼續去用佢塊地咁樣都有。 嗱，我想問一問咧，何來 個阿許太咧，即係另外一位嘅開牛人，即係照顧貝澳區嘅水牛咧，佢都好成功地去解釋到俾一啲地主聽，即係嗰啲已經圍咗地嘅地主咧，到有一啲地有。佢會將嗰啲圍咗嘅位置咧，就開翻有個出入口，開咗個出入口俾啲牛可以食到草。咁但係始終嗰個圍欄咧，依然喺個濕地嘅入邊嘅。咁所以嗰啲圍咗嘅地面積咧，係越即係圍起咗情況係越嚟越多。咁喺鹹田咧，就已經係差唔多有一半嘅濕地係圍起咗噶啦。 嚇，何來啊？何來？ 咗一半嘅。何來？加上呢個氣候問題咧，嗰個暴雨同埋個颱風咧，亦都令到嗰個棲息地咧，本來係沼澤，而家就變咗係排水或者係河流嘅地方，係冇咗嗰個沼澤區。 嗱，了解啊，何來？ 天然嘅原因導致個棲息地消失啦。 何來？ 咁另外就係非法堆填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嘅有一啲。即係非法嘅逼人哋去賣地嘅嗰啲即 係 黑嘅行為啦。 嗱啊，何來，因為你講嗰個問題咧，其實都清晰嘅。不過咧， 不過何來其實我哋都仲有另外嘅一個問題咧，想問嘅，我哋睇下會唔會可以同阿何來傾到，因為似乎佢頭先咧就接收我哋嘅信息嗰度咧就有啲困難嘅。不過似乎技術上佢真係接收唔到我哋呢方面嘅聲音啦。咁冇辦法啦。不過我諗其實頭先何來都解釋咗一個情況嘅，就係有啲地主去圍咧，就係為咗防止即係有人擅闖佢嘅地方。咁但係就造就咗另一個後果就是系啲牛咧就出唔到嚟啦， 系啦 吓嗱，咁但系除咗关于呢个问题之外咧，可能其实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咧，就系究竟譬如政府啦喺呢啲嘅事件上面咧，做咗啲乜嘢嘅努力吓，因为其实过往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提出啊，不如咧做一啲叫做即系阻牛坑啊咁样嘅设施啊，就即系话喺路边咧专登就有条坑咧，就俾啲牛佢哋去到行嘅，咁但系咧政府教即系今年年初啦，佢哋喺立法会去到交代嘅时候咧，就觉得由于因为香港嗰啲嘅路嘅问题啊，咁所以如果做一啲嘅叫做牛路坑咧，就未必咁适合，因为可能会比较多人咧，同埋比较多车嘅，咁所以就唔得啦。咁呢个系一样啦。咁另外亦都曾经有人提过，就系话喂，不如用开放式搭啲牛棚，等啲牛有瓦遮头咪得咯，咁咪唔使滋扰咁多咯。咁但系政府咧都系觉得因为香港始终个地方比较窄啊，咁如果做啲嘅牛棚俾佢哋咧，等啲牛喺度唞咧，就唔系咁能够实行到。 系啊，咁另外亦都即系涉及到头先，譬如即系第一节入边听众讲啦，哦，有啲人喺度即系可能起啲营啊，或者起一啲地方啊，咁嗰啲系咪全部都合法嘅咧？如果唔系合法嘅话，咁点处理咧？如果系合法嘅话，咁其实政府喺批准呢啲嘢嘅时候，其实系咪应该都要有个考虑，有个计划咧？即系点样？咁样去令到成件事系即系去平衡嗰个发展同埋一个即系自然生态嗰个需要咧。 系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对于水牛嘅保育啊，或者牛嘅保育咧，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个星期呢，我哋嚟到最后一集啦，讲美国嘅大文豪马克吐温 Mark Twain 点样去形容佢自己最深爱嘅女人。佢话啦 ,Her judgment of people and things was sure and accurate. 佢睇人同睇事物呢，永远睇得好准嘅。Her intuitions almost never deceived her. 佢嘅直觉呢，永远呢都系准确嘅。聽一次 Her judgments of people and things were sure and accurate. Her intuitions almost never deceived her. 但係佢話啦 In her judgments of the characters and acts of both friends and strangers, there was always room for charity. And this charity never failed. 雖然佢睇人好準，但係佢當佢去研判人哋嘅性格啊，同埋佢嘅做事嘅時候咧，佢永遠咧都是留住一啲所谓厚道啊 ，OK? There's always room for charity。咁亦都系我哋所谓中文讲嘅律己以严，待人以宽。虽然佢睇得好准 ，OK? 但系咧总会留有少少余地，留有少少 charity 啊，一颗好嘅心，即系咧唔会咁容易去嬲啦，同埋会俾少少空间 ，OK? 有啲厚道去待人嘅。好啦。今日我哋讲到呢度，下次我哋再同大家分享小叔喜爱嘅作家。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由寻日大屿山贝澳有水牛咧，追逐嘅时候咧撞到啲学生啦，咁啊倾到咧水牛嘅保育。如果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都要打嚟1872311噶。咁啊，李立峰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嘉宾就系离岛嘅区嘅区议员啊何俊辉啊，何俊辉你好， 你好。 你好啊，你好，系 你好。嗱，何俊辉，贝澳嗰方面咧，就系你嘅主要服务嘅一个地区啦。其实据你所观察或者了解咧，贝澳嘅牛啊，不嬲佢哋喺个社区活动嘅时候咧，对同村民之间嗰个嘅互动啊，到底系点样噶？ 啊，喺度啊，你贵姓名？ 我系陈燕平，同埋李立峰喺度，系。 阿先生你好啊。首先咧，即系琴日咧就有个小朋友啊，各样嘢咧，俾啲小朋友就系集结到啦。咁啊，先同嗰啲小朋友啊、受伤者咧，即系慰问一下啦。啊，咁啊，希望佢哋早日康复啦。咁啊，心理嗰啲压力都冇咁大啦。咁啊，希望你哋咧当我哋去检查一下咯。咁因为关于各方面嘅嘢咧，因为个水牛嘅事件咧，我哋睇咧基本上就系可能咧喂牛，即系对于牛只爱牛人士嗰方面嘅嘢咧，就我哋应该要互动沟通多啲嘅。但系啲牛只咧，始终都系有啲兽性啊，所以导致咗今次个发生咗出嚟嘅咁啊，就咁样。 唔系，但系我想问，其实不嬲嚟讲咧，即系喺嗰度嘅水牛同个社区之间嘅关系到底系点样噶？ 嗱咁样嘅，因为水牛啊，我哋由来咧几百年落嚟咧，都系相安无事，都冇问题嘅。但系因为自从呢十几人开始咧，就因为有啲外游人士啊、旅游人士多咗，啲市民咧都去参观下嗰样嘢咧，就系关注到啲水牛嘅问题。咁咧就系导致咗咧，好多外游人士啊，或者喺度喂佢啊，又或者都有恻隐之心啊，惊佢唔够食啊，咁啊做咗。有咗啲牛隻全部集中埋一起，所以好多時咧就衍生咗啲牛隻有打交啊，或者係互相爭嗰個土地嘅問題啊，休息個空間出嚟咧，咁啊變咗一個摩擦性。咁啲居民咧好多時就發現咁嘅情形之後咧，就會指責啲外遊人士啊各方面咁啊，有大家都有種誤解喺度，但係重點希望互相溝通，但係一個渠道。 嗯。何俊輝 要求政府去关注，但政府又做唔到，但系居民反映翻俾政府听，政府又做唔到，所以形成咗大家一个矛盾喺度咯，就亦都冇一个重心点俾我哋两个平台去沟通多啲。 何俊輝啊， 大家协议早啲，唔该。 系何俊輝头先咧，即系想补充一个问题咧，因为头先即系有其他嘅听众都提过啊，可能因为而家即系一啲嘅可能，譬如贝澳嗰头有啲湿地咧，可能以往比较多啲，咁而家范围比较细啲，或者可能有啲即系业权人咧会将啲湿地围起嚟啊，甚至有啲人可能起营地啊咁样样。譬如你个理解系即系，譬如啲居民点解要即系要去，譬如可能围住呢啲湿地，会唔会嗰个都系一个影响咧？即系令到嗰、那个即系水牛嘅即系栖息嘅地方细咗，咁令到佢哋可能更加会容易去走近一啲民居嘅地方。 嗱，咁其实咧，之前咧，有啲听众啊，各方面咧去睇咧，我就唔知佢系提咗啲咩问题啦。但系啱啱你头先讲到呢个问题咧，其实喺我哋村民各方面咧，就觉得因为咧就有啲牛只各样嘢咧，衍生好多问题出咗嚟之后咧，咁而家。呢十幾年咧，一路路地區發展啊，各方面咧，有啲老人家啊，都有去復耕啊，有啲咗配合到旅遊人士啊，各方面咧，冇口碑嘅，因為佢哋係嗰個持份者，有時嘅人，喂，佢真係去種植嗰樣嘢咧，而導致咗係可能會係將嗰個空間係收窄咗啲啊，但係一路以嚟幾百年落嚟都冇呢個問題存在嘅，點解？但係牛隻集中咗喺同一地方咧，已經爆滿曬啦。咁啊，適應唔到啦，咁啊，將個矛頭就指向咗向居民嗰度咯。啲居民嗰個感覺就變咗開始有啲矛盾啦。咁啊，互相係有指責各方面咧，形成咗咧，我哋同外遊人士好、市民好有個矛盾位喺度啊。但係政府好多就配合唔到。 何俊輝啊，我想請教一下咧，嗱，如果根據你剛才嘅描述啦，第一就係你哋都有同政府去反映過噶啦，咁但係政府咧就似乎唔能夠做到任何嘢啦。如果按你嘅描述，咁第二樣嘢咧，我就想請問啦，就係你頭先話即係牛嘅數目係增加咗啊嘛，咁我哋睇數字都睇到水牛嘅數目係增加咗嘅，即係整體嘅數目啦。咁但係佢哋個棲息地減少，呢、這個又係唔係一個實際係發生？紧嘅情况咧， 嗱，我哋仲啱， 你外界佢哋嗰個輿論界各方面咧，其實咧係一面倒嘅，我覺得啊，點解咧？點解會出咗咁同外國人接觸？我哋居民嗰時個鄉民嗰樣嘢咧，都有個爭拗點喺度咧。其實好少事情嚟嘅，但係好關鍵。我哋當區，我之前一路由來就對於牛隻嗰個習性嗰樣嘢好了解嘅。點解我哋以前幾百隻冇呢個問題咧？到而家今時今日。一百幾十隻又有啲咁嘅隻，就係因為佢哋要求啲，我覺得嚇，我哋村民都反映翻嚟就係引誘到佢成個集中埋喺一個地點度。以往咧就整個南區好，去到南山營地好，長沙山脊灣每區都有一個族群喺度嘅，但係而家就全部喺曬背後嗰度嚟嘅，所以好多時咧就各方面咧一碰面啊各樣嘢咧就有個爭執喺度啲牛隻，咁導致咗。就係、是、將我哋村民或者話怪責咗外來人士啊，外來人士又話又譴責我哋啲居民啊，點解會唔俾多啲空間佢啊？咁我哋係講真啦，我哋係冇理由將我哋個私人土地係俾啲空間佢噶嘛，因為佢係干擾緊我哋嘅嘢嘛，佢好大嘅反響。 何俊輝，即係你哋嗰個土地權益咧，依個明白嘅。不過我都想問咧，其實喺大嶼山嘅南部咧，除咗係貝澳之外咧，仲有冇一啲嘅濕地沼澤區咧，係可以俾水牛去存活㗎？ 有嘅，有嘅，但係咁一個隱藏位講咗，大家唔理解，佢哋對干牛人士淨係重點就係一個沼澤區個喺嗰度。原本貝澳冇咁多沼澤區。就係、是、佢引誘咗太多牛聚集喺度啦，所以佢哋變咗沼澤區就要擴大啦。而家已經有啲族群係離開咗貝澳呢個位，可能去到南山營地唔好遠嘅地方。佢哋喺個山中間，佢自動覓食，佢要自己會去覓食㗎。而家到佢自身能力求生能力都冇埋啊，要人餵。真正咧，佢唔使去揾食啦，佢五點鐘有人餵㗎。呢個就好大問題嘅，希望咧。呢兩方面我就去正視一下咯。 好多謝曬何俊輝嘅意見，係嚟到區議員嚟嘅。不如呢個時間我哋又請嚟咧另一位嘉賓啦。咁佢係嚟到區議會嘅主席，但係亦都係咧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嘅委員余漢坤嘅。余漢坤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杨君啊，想请教一下，即系保育人士啦，佢哋就关注到咧喺大屿山啊，尤其是贝澳一带咧，都有唔少一啲嘅应该系未必合乎常规嘅发展嘅，譬如做咗啲嘅营地啦，又或者咧有一啲系旧竹物起咗喺度，明明系已经系俾人钉咗契咧，但系啲旧竹物都依然存在，因此就造成咗咧水牛佢嘅栖息地咧越缩越减。你喺呢方面？嗰个观察同埋总结系点样啊？ 嗱，我呢个观察咧，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嗰、那个栖息地大同埋细咧，我明白嘅。爱牛人士觉得好似见到有一啲发展出现咗咧，就好似缩细咗。咁但系即系我谂地区人士睇到咧，其实就系喺过去呢廿几年咧，水牛系佢系好叻嘅，喺我哋啲弃置嘅农间嘅地方咧，行下咧就出咗啲水道咧。其实嗰个都系佢哋自己自发咁样将件事搞咗出嚟嘅。咁所以变咗咧就你话系咪好大规模多咗一啲发展或者一啲唔系合规嘅发展咧？我就见唔到太多。咁有就一定係有嘅，因為咧其實係有一個矛盾喺度咧，就係、是有好多業主咧就話即係譬如笪地係我嘅，咁但係而家個規劃上又唔准我做，咁我又想做啲嘢咁。咁有啲人咧就可能會係即係點樣講啊？即係未攞到一啲規劃申請，又或者政府嘅批文之前咧，咁佢做咗一啲嘢，咁所以變咗大家睇咧就係、是、零星咧係有一啲。部分嘅發展喺度嘅，呢個係有嘅，但我就唔見到係好大規模 啊。係咯，咁而家即係嗰個問題係嗱，譬如如果即係講得大翻少少啦，即係去翻譬如你覺得譬如政府嗰個嘅，即係喺而家呢個問題上面，其實有冇乜嘢嘢佢其實你哋會覺得從你哋區議會嘅立場，從或者貝澳居民嘅立場，即係你哋覺得係其實需要去處理嘅咧？因為嗱，即係頭先一路講話可能係即係有保育人士。 士同地區人士可能對某啲問題有啲唔同嘅睇法。咁但係即係去到而家個實際情況就係好似係個客觀事實就係啲水油嘅棲息地係受到影響，咁亦都會可能會對由於係咁會對民居產生影響。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覺得其實如果從解決問題嘅方向去講嚇，無論係地區亦或係即係政府，其實應該可以點做？ 我自己覺得咧，而家係有個契機嘅。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冇幾耐之前，我哋咪聽到啊林太嘅施政報告嘅。咁我哋喺北區嘅大都會區裏面都會收2000公頃嘅保育地啊嘛，要嚟做濕地啊等等。咁我以往咧，其實我同保育人士同埋村民咧，就都有個建議咧，就希望個矛盾唔好加劇咧。其實嗰啲地咧，如果既然要保育咧，就唔係私人去保育去要嚟俾牛去棲息嘅，咁就應該係個政府行為，為我哋嘅社區同埋我哋嘅社會咧，就做一個正式嘅一個積極有為嘅保育行為。咁就想佢係用土地收回條例咧收咗嚟做保育，然後就俾去牛去棲息咁樣。咁嗱，以往咧佢俾我答案咧就話：哎呀，我哋唔可以開呢個先例啊，因為如果你大嶼山做到，咁我哋其他新界其他好多地方，我哋點搞啊？我哋冇呢個咁嘅預算喎、啊、咁。咁我又見到，如果而家呢個大大都會都可以做到2000公頃，大嶼山嗰啲咁嘅保育地個 size， 我諗係 no way 呢個2000公頃啦。咁我相信個數字係細好多好多。咁我就覺得，如果既然嗰度都做得咧，我好相信咧，我自己都會同政府傾嘅，我會上議題同埋約有關官員去傾呢件事咧。我都好希望同樣嘅對待咧。都可以喺大嶼山南部做到。 好， 其實喺大嶼山發展， 余漢坤啊，唔好意思，大概了解你嘅意思，但因為時間所限啊，今日暫時傾到呢度啊，有機會再傾過。有6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啦，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另外，山顶道因为爆水管啦，山顶道近住金道呢一段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非常挤塞。咁山顶道上行嘅龙尾塞到去司徒拔道，马基仙峡道上行就沿住红棉路塞到去下角道近警察总部。另一边嘅山顶道下行啦，排到去宾吉道。另外，大埔安泰路因为冧树啦，安泰路近住安邦路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带系车多噶。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塞到去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啦，仲系需要拣风。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友邦保险86.15升0.55，李宁93升2.25，恒生中国企业89.62跌7.8，建设银行5.17跌8仙。五大升幅股份：旭通控股、节能元件、创辉珠宝、富银融资股份、新维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华亚国际医疗股权、Pacific Legend、海南控股、古兜控股、F8 企业。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85，日元113.86，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8，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8。港金系报16,710，比上日收市升2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93.28美元，卖出价1,794.4美元。港汇指数101.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山顶道爆水管，现在山顶道近住金道一段仍然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近司徒拔道和山顶警署。就是山顶道因为爆水管影响，近住金道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上行的车龙排到去司徒拔道，而下行落山龙尾就接近山顶警署。另外，现在红棉路上山的交通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落金钟道。咁至於較早前喺大埔安泰路嘅冧樹就已經清場，安泰路近住安邦路嘅來回方向全線已經解封。

在疫情初期，不少公司大规模裁员，留下的员工要身兼多职，工时变得更加长，也都更加不稳定，但又要照顾停了课的小朋友，实在分身不下。此外，前线人员既要担心自己的健康，又要应付在疫情压力底下情绪更加波动的顾客，就更加是百上加斤。微软的分析亦都发现，就算不少白领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工作量大增，雇主又很少提供所需的器材，增添了工作和金钱上面的压力。于是疲惫不堪的雇员开始反思工作的意义，以及是应否为微薄的薪酬付出不成比例的努力。大辞职潮就是这样形成了。至于这个大辞职潮会不会杀到来香港呢？我哋拭目以待。蓝地球悠然撰稿， 拭目下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拭目下， 拭目下， 知识。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李立峰啊，寻日咧我哋节目就讨论过一个嘅事件啦，咁就系湾仔啊。湾仔咧一个私人非住宅处所咧，就系、是、因为根据咧系一个嘅就系、是、食水嘅监测优化计划啦，咁啊检验到咧有一个湾仔嘅私人非住宅处所嘅水氧咧嘅铅含量。是超标的，它那个铅含量就是每公升17微克，是超标七成，然后就是测试它30分钟的净水样本，含铅量也达到每公升的12微克，也是比香港食水标准的每公升10微克都是有超标的。不过呢就是水务处就并没有公布到个具体地点，因此呢就惹来湾仔区的区议员不满了。根据湾仔区议会的主席黄宏泰就说，水务处的职员就透露涉事的处所是有一间食肆，也都强调食肆的水源和铅含量超标的水源是分开，相信是没有危险。 是啊，咁就固然啦，即係本身嗰个嘅制度呢，即係其实都你可以话係嗰个即係驗水计划一个成果嚟嘅，成效嚟嘅，即係我哋定期去抽样，咁跟住就係通过一个咁嘅计划呢，发觉原来真係有事喎，咁但我諗喺个公布嗰个情况之下，即係公布嗰度就可能会即係有一个嘅争议，因为你话即係当然啦，即係政府可能觉得有私隐问题，我冇理由将成个住所嗰个好具体嘅即系甚至连个屋主嘅姓名都讲出嚟，当然就系即系有个私隐嘅问题。咁但系系唔系连等大厦都唔讲得咧？咁如果连成等大厦系边等都唔讲嘅时候，咁会唔会系即系叫做公众嘅知情权会有所损害咧？咁我谂呢个就系个争议嘅重点啦。 因为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咧就系属于自愿性质去参与嘅，咁所以亦都要平衡翻咧私隐嘅问题嘅。电话号码18731，大家咧点睇今次即系水务处嘅处理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噶。电话旁边我哋就请嚟水务处总水务化验师蔡德业嘅，蔡德业你好。 你好主持。 我相信呢就是区议员的关注和公众最关注呢就是不是你们私隐的考虑是高于一个公共卫生的考虑，甚至是一个健康的考虑呢？可不可以讲讲就是你们在整个计划里面呢是用什么准则去到衡量几时是需要公布几时不需要公布的？ 或者我讲解翻少少我哋呢个监察优化计划下面嗰个目的先。其实佢主要咧嘅目的就系监察用户水龙头嘅食水水质啦，同埋咧我哋亦都同时咧系会收集数据啦， 啲數據咧係提供俾我哋將來咧去檢討我哋香港本身自己個食水個標準嘅。 嗯。 咁所以咧呢個標準其實亦都係適合香港用啦，同埋亦都係希望保障到香港個食水安全嘅。 嗯。 咁所以咧我哋處所參與呢個優化計劃咧。與否咧，係對公眾我哋咧就會睇翻究竟，喂係咪會構成呢個健康嘅風險之下？如果我哋話冇，如果處所係冇構成健康風險，如果我哋都去公布咗佢參與者嘅身份啦，同埋資料咧，我哋相信咧參與有機會參與呢啲計劃嘅人咧，就反而會卻步喎。咁如果我哋少咗呢啲參與者咧，反而我哋覺得會影響到我哋收集數據嘅質素，咁咧係唔理想嘅，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呢個計劃嘅成效。咁所以其實我哋最初考慮呢個計劃嘅時候咧，主要就係考慮到如果真係相關嘅超標咧，唔會影響到公眾嘅健康，或者係冇增加到公眾健康嘅風險咧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唔會公布呢一個處所嘅資料嘅。咁所以咧，我哋喺邀請呢個個別處所參加呢個計劃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講清楚呢個協定嘅嚇。 嗯，啊蔡職業， 即係話咧，即係如果冇構成風險咧，我哋係唔公布佢嘅。 係、 又或者除非佢哋同意啦，得到佢哋同意啦，係公布咧，咁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公布嘅啫。係。咁我講講咧，就住呢個個案啦。其實我當我哋商務處知悉咗呢個超標嘅個案嘅時候咧，咁已經係其實即時咧去到相關嘅處所度咧，同相關嘅人士咧溝通過，咁咧亦都指示佢哋啦，做一啲即時嘅緩解措施啦。包括提供一啲額外另外嘅食水水源啦，例如呢個蒸餾水啊。咁亦都喺一啲公眾嘅地方咧，係張貼咗一啲好清晰嘅告示。 嗯， 咁即係話咧，入侵呢個處所嘅人咧，其實都清楚知道呢個處所發生緊嗰個情況嘅。 嗯， 咁我哋水務處見到啦，其實相關嘅處所其實係有做到呢啲咁嘅工作嘅。咁所以我哋又覺得喺現階段咧，覺得暫時呢個公眾健康嘅風險咧係唔存在嘅。所以咧喺現階段我哋咧就冇嚇，覺得唔可以公布佢哋嗰個住所嘅地址咯。 系 蔡德業，其實另外咧，其實 不如蔡德業啊，我哋繼續傾之前咧，不如你繼續解釋之前，我哋都即係傾傾有一啲嘅地方啦。 係啦，因為都想問一問咧，即係請教翻就話嗱，而家即係通過呢個計劃咁，發現有一個處所咁，佢有一個咁嘅問題。咁但係其實個進一步跟進係咩？嗱，所謂進一步跟進係咩咧？就係通常你如果係一個單位，如果我住個單位，啲食水個源係超標咁其實好可能就其實成品大廈。可能有某啲問題，會唔會其實有個調查到揾到個根源嘅問題係啲咩嘢？跟住如果有需要嘅時候，係即係向翻即係市民有個整體嘅交代，因為有時係真係未必係一個單一處所問題噶嘛，嚇、 係蔡德業。 系，我 听 到 系啦，究竟系成栋大厦嘅水管嘅问题啊，定系真系入去嗰间屋嘅水管嘅问题啊，定系嗰间屋自己本身嘅喉管嘅问题呢？其实你哋揾唔揾到系咩原因啊？ 其实咧，我哋咧水务处有个初步嘅评估嘅，我哋初步嘅评估咧显示咧，其实个大厦嘅其他嘅单位咧，其实都有可能出现相同嘅问题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已經係即時聯絡咗大廈嘅負責人啦，相關嘅人士啦，去叫佢進行一個詳細嘅調查嘅。咁我哋亦都要求咧，其實處所嘅負責人咧，通知大廈所有住户，頭先我哋講嗰啲啦，咁咧呢個調查咧，其實我哋亦都希望佢可以盡快聘請合資格嘅人士咧。去揾出呢個調查，呢、這個調查嘅目的其實有兩個嘅，就係、是、揾出污染嘅源頭啦，即係源嘅喺邊度嚟啦。第二就係個大廈嘅範圍，究竟係咪牽涉一層啊、兩層啊，或者係更多嘅單位嘅？咁喺而家咧，所以而家水務署最重要的工作咧，就係、是、密切關睇下佢有冇做啲緩解措施啦，同埋 佢點樣落實啊？佢做呢、這、一個詳細調查嗰個情況嘅嚇。 但係蔡德業，我依度有個即係唔係太清晰嘅問題咧，想問一問啦，就係、是、因為你嗰個係叫做即係私人非住宅處所啦，咁即係就佢可能有其他住客以外嘅人咧，其實都會頻繁進入噶啦咁樣。咁你哋就話即係點解唔公布咧？都要平衡翻嗰個私隱同埋嗰個健康嘅問題啊嘛。同埋你哋都話咧已經張貼曬所有通告咧喺嗰棟大廈嗰度嘛。咁但係既然如果你哋發覺話個大廈嘅相同單位都可能是有問題的時候，那它那個影響性就會比較廣泛的。如果根據而家嘅資料顯示咧，就係、是、區議員引述咧話嗰度有一間食肆咧，咁我都可能會憂慮。咦？咁究竟嗰個食水嘅含鉛超標係持續咗幾耐咧？我喺發現呢、這個嗰、那個嘅單位個食水個含鉛超標之前，其實我可能幫襯咗好耐時間嘅噃，我會唔會有一個健康嘅關注咧？即係呢一點咧，其實點樣去回應到區議員或者係社區人士？或者是社會的一些疑慮呢？ 是、就著超標的問題啦，其實雖然現在的調查是未進行的，那個範圍呢我們暫時都不清楚，但是在現階段呢我們就做了一個、比較、審慎的措施啦，就通知了全，就要求那個大廈的負責人呢，其實是通知了全等大廈入面所有的住户的。咁啊，頭先張貼喺公共嘅地方就係啱啦，就係、是、如果有外來嘅人士，咁佢亦都未清楚知道究竟大廈發生咩事嘅時候咧，佢都可以從個通告咧知道佢嗰個大廈嘅情況。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大廈亦都已經係提供咗一個叫另類嘅水源啦，飲用水水源啦。咁我見到佢都係有派到一啲蒸餾水嘅。咁所以個情況咧，就我哋相信係所有進入大廈嘅人士咧，都係清楚嘅。另外頭先你講過啊，佢可能佢入面係有一間食肆。咁咧其實當我哋亦都係發現咗呢個超標嘅個案之後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大廈入面係一間食肆，我哋都即時咧喺個大廈嘅食肆入面咧抽取咗一啲水嘅樣本咧，係翻去測試嘅。咁咧，我哋嘅測試結果咧顯示咧個鉛嘅含量咧係完全符合我哋香港嘅食水標準嘅。咁即係話咧個食肆本身咧係冇受到鉛嘅污染嘅，所以其實個食肆係不受影響嘅。 係蔡德業頭先提到，即係成棟大廈通知咗其他住户啦，咁同埋可能會嚟緊盡快有個即係全面啲嘅調查，咁其他嘅單位有冇事咧？咁個調查預計要做幾耐㗎？同埋如果調查完之後，那個結果其實喺你哋嘅工作入邊會唔會向公眾即係交代去公布嘅？ 係嗱。首先重複少少咧，就係、是、個計劃本身咧係自愿性參與嘅，非強制性嘅。咁所以咧都係啦，就如果真係冇公眾冇受到危害啊，或者飲用到一啲受污染嘅水嘅時候咧，咁喺水務署喺一般情況之下咧，都唔一定會設定一個限期去採取嗰個執法行動啦，甚至乎。佢嗰、那個更正行動嘅，但係因為咧，其實我哋而家第一樣嘢要做嘅咧，就係、是、要協助或者要嗰、那個大廈嘅負責人啦，去落實嗰個調查工作究竟係要點做嘅。咁因為咧，如果冇個調查工作咧，頭先我講咧，要知道究竟個源頭同埋個範圍喺邊度，佢要知道呢兩樣嘢，佢先至可以做一個叫做一個工程去處理呢個問題嘅，所以現階段咧，我哋係會咧密切咁跟進同嗰個負責人去落實嗰個調查係點樣進行。 係。 好啊，唔该晒你蔡德业，暂时同你倾到啊，麻烦晒蔡德业咧，系水务署嘅总水务化验师，电话号码18721，有啲咩意见打嚟同我哋倾倾。 新冠疫情持续接近两年，各国政府都尝试过各种压抑疫情嘅措施，但疫情依然继续。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会从人类学嘅角度理解唔同族群对防疫嘅反应。 为什么有些人有事都不去看医生，有疫苗都不愿打呢？ 到底防疫设施要怎么做才会见效呢？ 零距离科学，世纪疫情防疫， 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的。講到灣仔有一間非私人住宅處所呢，當中有一個的水樣本呢驗出含鉛量超標的。咁剛才呢就係、請嚟水務處的總水務化驗師蔡德業呢同我哋解釋個個案的情況啦。187231有位陳先生啊，你好陳生。 你好。 係你好。 係有咩睇法 啦？即係我認為咁啦，佢如果非私人住宅呢，如果我覺得私人嗰啲咧，佢哋可以唔講都啱嘅，因為水務可能同佢哋全棟嗰啲業主或者住客咧，都講俾你聽，你啲食水有問題，咁佢哋已經知噶啦，咁我哋唯有盡快搞翻掂，睇下點搞啦。但係如果非私人住宅，如果有商業啊，或者譬如有私房菜、有餐廳，或者有公用嘅俾水人嚟飲嘅。咁我諗嗰啲地方你一定要公開，譬如我市民、我都唔知嗰度原來飲嗰啲水有事嘅，咁佢話冇害啫，但係都超標咗 70% 啦，即係冇害我就唔相信啦。但係問題佢應該如果係外人入都要飲嗰啲水嘅，即係譬如我市民，我上去食佢有間餐廳喺度，我有水飲嗰啲水，咁我諗佢應該講我有知情權咧，可以唔去嗰間餐廳。即係食嘢啊，或者唔中意飲嗰啲水啊。即係如果我認為飲咗都有事，我自己飲就我自己事咯。但係佢唔講就唔啱啦。如果係商業樓宇嗰啲就 好啊。多謝曬啊，陳先生嘅意見嘅，最主要都係關注到咧嗰個嘅地點啊，究竟係一個屬於私人嘅住宅啊，定係一個嘅商業嘅大廈咧咁樣。咁即係再講一講啦。其實咧頭先啊蔡德業亦都有講到嘅，涉事嗰個大廈入邊咧係有一間嘅食肆嘅，但係佢就話咧嗰間食肆嗰個嘅水嘅樣本咧就冇受到原污染嘅嚇。呢、這個就係頭先啊蔡德業咧都有解釋。而家咧，其实系水务处系喺嗰一栋嘅大厦咧，就两个嘅食水样本都发现含铅量咧有超标嘅情况，一个超标得犀利啲，一个就冇咁严重嘅。 系啊，咁但系就似乎以头先蔡德业嘅讲法、就是，即系佢哋都需要个即系嗰个负责人合作，先可以做到一个更加全面对成栋大厦嗰个调查啦。如果我冇理解错佢个讲法嘅话，系 吓咁啊，亦都要睇下究竟水務處會怎樣跟進這一宗的個案啦。休息一陣，轉頭有七點鐘的新聞報導。 清單所列台獨橫股分子實施懲戒，禁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制與其關聯機構與大陸組織個人合作，絕不允許與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牟利，並會採取其他必要懲戒措施，強調依法對台獨頑固分子追究刑事責任，終身有效。發言人朱鳳蓮點樣提到蘇貞昌、游錫坤、吳超燮等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話佢哋一段時期以來極力煽動兩岸對立，惡意攻擊誣衊大陸，謀獨言行惡劣，勾結外部勢力分裂國家，嚴重破壞兩岸關係，危害台海和平穩定，損害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正告他們凡是掃中亡典、掃典亡中、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必將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地區普遍晴朗，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氣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溫約25度，明日大致天晴，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山顶道爆水管现场咧，已经处理好啦。山顶道近住金道嘅一段封路重开，一带交通咧比较繁忙一啲，车龙有待消散。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狮隧桥底。咁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慢线系有坏车噶，龙尾排到去狮隧桥底。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嘅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花园道下行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宝云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右站；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二期多车，龙尾近南昌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村至到沙田马场一段咧，而家仲系有少少车龙噶。提一提大家啦，长沙环元洲街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长发街嘅慢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留意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睇清楚包装上食物嘅盐糖标签，咁就可以拣到健康之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叫我形容一下宝佩如这个人，一个傻丫头，感性和没有机心的小妹妹，好期待接下来和她一起拍档访问不同的年代我认识的圈中艺人朋友。11月6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如一起走过。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和香港的你，一起去实现这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来到晚上的7:09，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继续跟我们谈谈跟住下来要谈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丁权的问题了。李立峰，今天呢终审法院就着丁权做了一个终极的裁决的，就是一致裁定丁屋政策是合法合宪。 合宪 是的。其实可能都要再同大家追溯一下呢单新闻先。首先咧，其实呢单新闻咧就系源于郭卓坚啦，同埋社工吕志恒啦，佢哋喺2015年咧就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就系话丁屋政策咧系违宪同埋违反人权法嘅，系要求咧裁定新界原居民嘅丁权咧系应该予以废除嘅。 咁跟住呢个案件呢就喺19年嘅4月呢就原审啦。咁根据喺呢个原审嘅时候呢就裁定嗱，而家呢係有三种嘅方式呢去申请批建丁屋嘅。第一个就係免费建屋牌照。第二个就係用一个私人協约方式。第三个就係用一个换地嘅方式。而在原审的时候呢就个裁决呢就是说只是私人協約方式同埋换地方式的申请去批建丁屋呢就不属于传统的权益，只是有免费建屋牌照呢才能够追溯到1898年，即是新界契约生效之前呢的情况，才属于一个传统的权益。所以就裁定呢在丁屋政策之下，以私人協約方式和换地方式去批建丁屋呢都是属于违宪了。咁然之后咧，双方都各自提出上诉啦。上诉法院咧就喺今年嘅一月啊，就裁定政府同埋乡议局咧，即系提出上诉嘅一方咧系胜诉嘅。咁因为当时上诉法院咧就有一个裁决咧，就系话喺传统咧就应该系要睇翻基本法颁布当日所有嘅丁权咧都被视为传统权益嘅。咁所以咧丁权咧系受到基本法第40条所保障嘅。咁然之后呢就亦都呢係有处理过其他嘅一啲嘅范畴啦。咁跟住到今日呢终审法院嘅裁决呢其实主要就係涵盖咗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係佢哋同意咗即係上诉庭嘅说法，就係话成个嘅丁屋政策无论你係究竟用免费建屋牌照啊、私人協约啊定係换地啦，都係合憲。咁另外呢亦都係指出呢就係而家喺基本法第40条咧，嗰个字眼咧就系讲紧新界原居民嘅合法传统权益咧，系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嘅保护，亦都指出咧呢一条嘅条文咧系限制，亦都系约束咗咧基本法入边其他嘅一啲系反歧视嘅条文嘅应用嘅，咁所以咧。亦都指出就係傳統咧，應該係即係被指咧1990年被視為傳統，而唔係1898年之前啦咁樣。 係啊，咁就兩個即係重要嘅點啦。第一點就係其實成個即係辯論喺法庭嘅即係爭拗，咁其實係一個第一就點樣去理解咩叫傳統，究竟係1990年嘅时候被视为传统啊，定系1898年嘅时候被视为传统咧？咁即系呢一个系法庭好清晰咁，即系今日嘅判决好清晰咁讲，系讲紧1990年。咁另外就系头先提到嗰个所谓即系歧视嗰个问题。咁喺呢一点入边咧，即系法庭嗰个判决就都有啲即系几吓值得深思嘅地方嘅。即系佢就强调就话即系第40条入边嘅合法一词咧，就并唔系话一定指歧视不存在，即系佢冇。去處理嗰個問題，佢當然佢亦都唔係話佢真係一定有歧視，即係可以有可以冇，咁但係始終因為有第40條喺度咧，咁所以咧25条、39条人權法咧都被排除在外，咁變咗就係即係基本上至少喺。即係呢一個第40條，即係嗰個嘅即係丁屋又好，或者整體嚟講嗰個原居民嘅權益嗰個問題上面咧，就有另外啲條文咧就唔會即係有關係啦咁。 嗱頭先咧所提到嘅就係40條係限制同埋約束咗有關反歧視條文嘅應用，係牽涉到邊一條咧？頭先李立峰提過啦，就係基本法第25条。25条咧就係香港居民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另外咧就係基本法嘅第39条。条就系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嘅国际公约，同埋一啲嘅国际劳工公约咧，系适用于香港有关规定咧，系继续有效嘅。另外咧，亦都系涉及到人权法案啊第22条之下嘅反歧视条文嘅。嗱，但系除此之外咧，喺成个嘅判决入边咧，亦都有处理到一点嘅，就系关于即系合法嘅一。是怎样理解啦？咁 在个法庭的裁决入面就说，基本法第四十条的合法一词呢，就是指地政总署行使审批丁屋的酌情权在公法上的合法性。咁如果呢一种的酌情权呢是被合法行使，申请人在丁屋政策之下的相关权益呢就是属于合法啦。这个就是都是一个都几重要的一样东西，其实也都是确立了就是行政署佢行政地政总署佢而家行使权力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即是将那个判词即是很仔细地读呢，那都有一些是即是空间可能是即是需要去即是确立个理解或者确立个诠释是什么的。那譬如刚才都提到，或者他另外一段入面讲就话，丁屋申请人拥有获得地政总署按照现行政策声明中所订立的准则合法行使其酌情权处理其申请的权利。如果好即是将中间那部分即是为了简单方便起见，即將中文唔讀佢嘅話咧，其實簡單咁講就係丁屋申請人擁有獲得地政總署處理其申請的權利。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亦都會有啲聲音，就可能即係今日晏晝可能已經有一啲嘅即係報道，咁已經有一啲嘅評論咁講就話其實係即係法院確立嘅係一個申請嘅權利嚇，咁就始終即係批唔批咧，咁始終即係政府要行使酌情權，咁就佢可以批，咁但係亦都可以唔批㗎，咁所以呢度其實係實際上點樣處理咧，點樣運作咧，咁即係法庭判決就係咁啦。咁但係跟住政府會點做咧？咁就即係亦都仍然係即係。有个未知之数咯。 嗱，电话号码1872311，咁啊，大家咧对于丁权呢个问题咧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今日咧政府亦都发展局啦，亦都有一个嘅新闻公告啦，就系话咧系发展局嘅发言人就系政府欢迎终审法院嘅裁决，亦都话咧政府系会继续根据咧小型屋宇政策如常接收及处理小型屋宇嘅申请，并继续喺处理申请嘅过程中。充分考慮不同的因素，包括申請人的原居民的資格，申請建屋地點的規劃用途、配套設施等等的。大家怎樣看呢？打來跟我們談談，但是我們都要看看究竟鄉議局他們作為一個利益的一方，他們怎樣去理解今次判詞的影響。電話旁邊我們請來鄉議局的當然委員林國昌。林國昌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讲讲你哋点样理解今次嗰个判决对于你哋个丁权嘅含义啊？ 我哋理解好简单嘅啫，根本呢场官司都唔应该打嘅。 嗯， 打大餐高院啊、上诉庭啊、终审庭，都系到最后确立咗呢我哋个丁权系根据边个丁屋政策定下来嘅，咁就原居民我哋嘅合法传统权益。是受基本法四十条保护是这样的嘛。 嗯。 不嬲都是这样行开，直至到因为郭先生一句诉讼这样的嘛。不嬲相安无事的在他们新界，他们政府咪照做咯，没事的。那当然啦，不是说一申请就一定有的，要看各种条件配合先得的嘛。 嗯。 你的资格是不是真的原居民呢要调查的嘛。 嗯。 你哋以往有冇申請過啊？呢樣嗰樣，咁佢炒曬啦，符合曬所有嘅要求啦，咁咪批俾你咯。 嗯， 一般都會批㗎。 嗯， 咁當然咧，又睇有冇人反對，反對嘅理由乜嘢咧？咁又要再調查咯。 嗯，即係你哋個理解就好簡單啫，即係只不過係照翻舊嘅方法去到做啫。 挑戰話又話唔合法，又話唔合憲，又話性別歧視，又話違反人權。啊，講到你剛才嗰一點咧。或者都要補充少少啦，啊冇錯嘅，有普遍性嘅人權啦，人人平等啦，咁啊有性別歧視啦，但問題咧就終審庭都講咗啦，正正因為呢一個丁屋呢一個安排咧係有呢個歧視嘅成分嘅，男丁有，女士就冇啊嘛，變咗就淨係原居民有，第啲人冇啊嘛，所以啊。就要条就攞条宪法出嚟保护佢嘛。 嗯， 正正因为咁样要嚟做乜嘢啫？ 嗯， 啱唔啱啊？同埋咧喺一个宪法个诠释嗰度咧，一般性嘅大家同意噶，我哋同意噶。不过到原居民呢个权益嗰度咧，就系一个度身订造俾佢。表面上可能两条宪法有所冲突，呢、這个诠释嘅模式就系咧， 一定是度身订造的行先有优先的、嗯、我要来做什么呢？咁 就 唔使佢，唔使搞咯。 嗯，啊，林国昌啊，我想即系你哋又觉得其实都系终审庭个判决咧，就系、是、确立咗你哋以往一路做开嘅嘢都可以继续做啦。 系啦，嗱，咁冇乜稀奇。 系啦，咁但系我想请问声，即系你哋又会点样理解呢？喺个判决之中咧，其中有一点就系涉及到地政总署佢嘅行使嘅酌情权嘅。咁佢就话，即系只要咧地政总署咧行使丁审批丁屋嘅酌情权。权咧系合法行使咧，咁申请人喺丁屋政策上面嘅相关权益咧就属于合法，即系话其实呢度系咪都取决于即系地政总署以后会点样去处理你哋啲个案？即系地政总署而家处理个案嘅方法，如果根据呢个判词系完全系合法嘅，咁对于你哋丁屋申请，你哋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个观点嘅角度啫，不嬲处理丁屋嘅申请都系咁噶。你佢唔系一申请就批俾你噶啦。 嗯， 有啲申请唔获得批准，因为原来查过佢唔系原居民嘅，啊，佢一路计唔到上去1898年佢祖先嘅，啊，又或者有啲地咧，佢申请要起丁屋嗰笪地咧，又唔适宜起屋、啊。 嗯， 点解咧？因为佢后边度咧，隔篱咧有斜坡，有啲危险、啊。啊！一定咧要搞掂多个斜坡先，又或者阻碍咗排水咁、啊、好多嘢噶嘛。咁而且你一定要去调查，到最后如果佢需要嗰啲要求达唔到，咪唔批咯。呢个冇稀奇啊！但喺我哋嘅立场嚟讲咧，那个权系一般边啊，你老百姓边知你啊点啊点啊酌情权嗰啲嘢啦。总之系申请原居民嘅申请。哎呀，冇乜特别嘢，咪照批嚟咯。 嗯， 系咁解啫嘛。当然个法庭系抽丝剥茧咁样讲，嗱系啊，你虽然话可以有权申请啫，但系地政总署有个酌情权，系呢、這个唔使讲。点解咧？如果你唔符合啲条件，咪唔批俾你咯。 嗯， 冇乜特别啦、 嗯。嗯， 佢有呢个酌情权，咪等于冇咗呢个权啊嘛。 嗯， 系嘛？ 嗯喺你哋嘅係啊，想係咯，唔係想問翻啦，即係地政總署有個酌情權啦，咁有啲條件啦，喺你嘅理解入邊，即係最重要嗱。頭先你提過一兩個例子嘅，咁如果嗰個人你查過，佢都唔係原居民，佢唔係原居民，佢直頭冇嗰個權添啦，係咪？咁另外就係、是、你頭先提嗰個例子，哦，可能啊個地有啲危險啊，有斜坡有成，但係仲有冇？譬如喺你嘅理解，仲有冇其他合理嘅條件係即係地政總署可能唔批嘅咧？在你哋嘅理解、你嘅經驗入邊， 有嘅。例如有人反對， 嗯， 亦有人反對。其中一個咧就有啲係真確，有啲係噏下，又話風水理由啊，佢喺度起屋，影響咗我條、我嗰個風水咁、啊、樣。呢、度又變咗又拖慢咗，或者棘住喺度啦。 嗯， 就咁樣。我哋知道噶，我哋經歷過好多噶。系，一日去大家傾商量好嘅咯。 嗯，系。咁啊，林国昌啊，你哋鄉議局咧，期望透過今次終審法院呢個裁決咧，對於你哋譬如丁屋嘅申請啊等等個方面咧，你哋期望即係會有帶嚟啲乜嘢嘅影響咧？因為譬如前嗰階段咧，應該你哋丁屋嘅申請係暫時係申請照入，但係個處理就應該凍結咗噶嘛，係咪？ 係，唔係凍結。是那個咩？好似私人協約啊，或者原地換地嗰度係慢咗啲， 係啦。另外嗰兩個方法 時間啫，咁呢個可以理解嘅，因為政府又驚啊又成。但我哋個達到個影響就咩咧？一係清清楚楚掃除咗咁多年嚟啊，大大小小不斷嘅疑慮、批評啊，成日話我哋歧視你有又第啲人又冇咁樣，變咗咧。再加上咧，成日口頭前講話咧，係究竟四時包唔包嘅冇講喎，冇講你丁屋喎，而家得啦，揸住終審庭嘅判決，清清楚楚，喂，唔好再講，我聽到好煩厭啊！咁變咗喺政府立場嚟講咧，嗱，你唔好需要因為呢樣呢個各種嘅批評咧，又拖慢咗，又裹足不前啊咁樣，甚至乎有部分嘅政府官員咧。哦，都系包唔包啊？冇讲噶，有咁嘅疑虑噶，咁唔够有噶。 咁啊煩啦，變咗。 即係你其實期你即係你哋係咪鄉議局期望咧？藉住今次終審法院嘅裁決咧，政府喺處理你哋嘅丁屋申請或者係處理丁屋呢個問題嘅時候，能更加有突破性嘅一啲嘅諗法咧，去到處理啊？ 起碼咧喺個效率方面咧，冇理由要我哋等咁耐，過一萬個申請排條長路。咁多年十几廿年都咁样，冇可能嘅。宪法受保护嘅权利，难道会咁样被政府对待咩？你政府有尽到责去保护我哋呢个权益嘅咩？ 嗯， 摆咗咁耐，你唔够咪请人咯？都摆到唔理，慢慢嚟做。 嗯， 咁啊死啦，点做啦？ 嗯， 唉，冇办法，所以我哋嘅冤屈都喺呢一度。令到啲地冚唪唥擺曬喺度，正在申請中，三五七年， 嗯， 啊，咁啊又起唔到咯，仲係慘啊， 嗯， 做批准嘅時候，三五七年之後咧，哎呀，嗰啲建築材料又貴曬， 嗯， 哎呀，弊啦，又唔夠錢，有啲極端嘅例子，有嘅，實質嘅有嘅，個申請人等唔切啊。 嗯， 死鬼在。 嗱，咁你头先就举咗，即系都好多你哋觉得而家喺申请丁屋上面所遇到嘅难题啦。咁但系你哋期望即系今次嘅判决，既然你哋都话即系好似扫清晒所有嘅疑虑啦。 系啊， 你哋会唔会系期望政府可以喺个丁屋政策上面有其他另外嘅一啲更新啲嘅做法，或者突破性一啲嘅做法，能够去理顺到各方嘅需求咧？ 當然有呢個期望啦， 嗯、 但係期望歸期望啦，希望政府能做到啦，關注多啲啦，係嘛？ 實際除咗加快之外，仲覺得即係政府想做啲咩嘢啦？除咗加快審批 就有心做，譬如認真啲研究一下丁下啊，譬如話最重要起碼首第一步就加快個申，加快處理啲申請先啦。 嗯， 咁跟住咧就係、是。再檢討一下喺個申請過程之中，啊各種各樣行政措施啊、宣誓啊呢樣嗰樣，係咪可以簡約一啲咧？ 嗯， 啱唔啱啊？咁仲有佢心態上、行政上，唔好整咁多關卡啦。 嗯。 唉，而家好烦噶，嗰啲原居民申请。 即系咁讲，你哋其实反而系期望今次呢个终审法院嘅判决系能够扫除到一啲嘅障碍，令到你哋嘅丁屋申请政府可以处理得更加顺畅，系咪啊？ 更加顺畅，更加有效率。 嗯。 同埋咧，就系重要，如果真系认真嚟做咧，检讨一下，由1990年基本法颁布嗰一日，终审庭话就系嗰啲权益被保护咧。至到現在，政府做嘅地政總署做嗰啲咩措施，係令到造成呢個丁屋嘅申請啊個權益造成咗障礙嘅，大家好聲好亮咁掃除咗佢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林國昌同你傾到呢度啊。林國昌咧係鄉議局嘅當然委員嚟嘅、嗯，對於丁屋呢個問題有咩睇法，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不過李立峰，如果根據頭先阿林國昌嘅説法咧，似乎佢哋最大都係希望，咁既然都終審法院都判曬啦，做咗終極判決咯。咁無論係講緊嗰三個嘅形式都係合憲，而亦都歧視嗰度亦都係處理咗啦。咁就不如加快啲，盡快搞掂佢啦。 似乎聽佢嘅講法都係好強調個效率問題，係嘛？咁但係又咁講，即係合理啲咁講，就係個法庭判決同效率本身就冇必然關係嘅。即係其實當然我哋都希望，其實任何人都希望為政府做嘢。其實你即係最好就係，既然嗰樣嘢合法合理嘅，咁最好就最有效率啦。咁但係你話譬如中間譬如有啲嘅程序好，一啲嘅關卡又好，咁亦都有可能有某啲嘅需要。咁我諗即係。一方面是需要理順佢啦，即係需要有個效率啦。咁但係亦都有個合理嘅即係程序係需要嘅。 嗯，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去解讀咧。其實今次成個嘅終審法院嘅判決咧，政府先至係大贏家，因為佢哋係可以用一啲嘅其他嘅方法咧，去到處理到丁屋嘅發展嘅。咁但係究竟我哋應該點樣理解政府係大贏家呢一個説法咧？不如我哋7:30新聞翻嚟。同大家繼續傾。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丁权司法复核案，终审法院一致驳回上诉，维持丁屋政策合宪的裁决。原居民能够以免费建屋牌照、私人协约或换地方式建丁屋。法院认为丁屋政策受到若干条法规以及基本法隐含但清楚的认可，相关权益完全建基于公法，政府是合法行使酌情权处理丁屋申请，而反歧视条文的应用不适用于原居民权益这项特殊议题。丁权案上诉人郭卓坚说，对裁决感到失望，将考虑去信人大反映，期望最终取消政策。乡议局欢迎裁决，认为判决确立丁屋政策符合合法合宪，促请地政总署回复正常审批速度，并要求提高发展密度以善用乡村土地。政府都欢迎裁决，将如常接收和处理小型屋宇申请。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日前一宗由英国伦敦抵港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确认属于 Delta 变异病毒株的 AY.4.2 亚系，是香港发现首宗相关个案。有报告说可能比 Delta 变异病毒株更具传播力。患者是一名62岁男子，本月1号到港，而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当局会跟进所有涉及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中心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AY.4.2 病毒今年7月起在各地开始增多，现时英国的初步分析说 AY.4.2 对比其他 Delta 变异病毒株没有明显削弱疫苗功效。另外，本港今日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患者是46岁由英国抵港的女子，涉及变异病毒株，在检疫期间确诊。一名47岁男子承认三项无牌管有枪械罪以及一项管有爆炸品罪，在高等法院判监7年。被告前年2月中被捕，执法人员在他身上、住所和办公室共搜获14支步枪、4支手枪、1支气枪，连同超过3600发子弹。辩方求情的时候指出，被告对枪械痴迷，管有枪械纯属收藏，又自制子弹，同住的家人并不知情。法官指责被告无意使用枪械作非法用途，但是被告被捕的时候带同已经上膛的手枪到旺角等公众地方是家刑因素。法官指出，被告的罪行严重，枪械火药具潜在危险，可造成严重伤亡，法庭判刑必须保障社会安全。11个姓由环头磡村宏富楼对出行人路有国旗被烧毁案，警方早上在旺角拘捕多一名33岁男子，他涉嫌侮辱国旗、刑事毁坏和纵火，正是被扣留调查，警方不排除更多人被捕。连同上月15号被捕的一名48岁男子，案件至今两人被捕。案发上个月1号，有市民报案表示发现宏富楼对出行人路有20支国旗跌落地面，部分有被烧过的痕迹。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5度，明日大致天晴，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松屋村慢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一带交通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就喺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松屋村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近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提及过喺松屋村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滞咗，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咁而家尖沙咀一带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嘅车龙排到永安广场，咁而西行到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喺柯士甸道。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禁止左转平下路，港铁巴士 K76 是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整理翻现场的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进出大部分政府设施包括一些政府大楼都用到安心出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当中一定是会有适应问题要处理的，譬如长者不是很懂得用应用程式的，那我们的同事都是会弹性一些处理，还有着重是一个教育劝喻鼓励。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77至79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9月20号至1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管理新思维， 嘉宾汇港资本董事及科技总监林晓峰博士， 就是说现在我们整个地球整个社会面对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你如果那个问题越严重，个痛楚越痛的话，你要解决它那个的回报越高。我希望透过 Impact Investment 支持更加多，其实令到它共力更加大。 星期日下午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关于丁屋政策，终审法院今日做了一个最终的裁决了。你有什么意见可以打来1872311 跟我们倾倾的。李立峰，刚才我们就跟乡议局的当然委员林国昌倾过了。不过呢，其实在整个判词里面有一点呢都即值得要去到留意的，就是关于有关于传统一词的意义呢，应该是要追溯到去1898年之前啦，定係淨係睇咧《基本法》，即係1990年嘅嗰陣時嘅狀況咧，就可以作出一個決定。根據咧而家判詞嗰個説法啦，就係話第40条咧所指嘅傳統權益咧，就應該要參考咧1990年《基本法》頒布時候嘅狀況而去到決定嘅，就唔需咧追溯到1898年之前，即係只有新界原居民嘅男性後代符合丁屋資格嘅事實。這個是特區繼承的體制的一部分，亦都是基本法第四十條志在保護的地方。究竟這一點有什麼獨特的意義呢？ 我想那個其實是 真係大家點樣去理解咩叫傳統係嘛？即係、就是、我諗一種即係、就是、約定俗成，大家對傳統呢個字眼嘅理解就是、傳統一定係好耐、好耐、好好耐世紀嘅嘢嚟㗎啦。咁可能即、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追溯到1898嘅話，咁起碼都成一百年歷史啊。咁但係即係1990年嘅時候，你喺嗰一刻去話邊啲嘢係傳統，咁就即係嗰一刻存在嘅嘢咧，就係即係被確立啦。咁我諗呢一個其實都個影響都幾大嘅，即、就、係、是、其實起碼喺呢一單案入邊，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爭拗點啦。咁但係即係你話喂，其實等唔等於即係其實呢度都會有個模糊嘅，因為你話喂佢確立咗嗰樣嘢，咁但係其實等唔等於丁屋就係、是、所謂傳統係永遠都要嚇、啊，即係未來千秋萬世都要有丁屋呢樣嘢咧。咁即係呢度亦都仍然有個模糊嘅，即係其實係可能喺你去到1990年有啲嘢係嗰陣時已經存在啦。咁但係係咪就係因為嗰陣時已經係存在嘅就叫做傳統，跟住就永恆地要存在？咁因為亦都冇可能話政策唔可以改變噶嘛，係嘛？亦都唔可以話即係譬如你丁屋好、丁權好呢啲政策係即係一定要永恆存在噶嘛。咁所以我諗始終即係都其實少不免啦，即係法庭嘅判決佢就住某啲法律問題，佢呢一下有個判決。咁但係將來咁其實可能都仍然有一啲即係詮釋同埋可能係即係爭論嘅空間。 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啲咩意見咧？打嚟1872311啦。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本土研究社嘅成員黃兆雄啊，黃兆雄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嗱，点样理解今次呢个裁决呢？我见到即系你哋有一个嘅回应咧，就觉得今次成个裁决咧，其实政府先至系大赢家嘅，何出此言呢？ 系因为公众大家理解就系以为系即系丁权而家所谓嘅全合宪咧，就系即系乡议局赢咗，但系就如果仔细睇翻个判词咧，我嗰个精结位系在于佢点样定义权益呢样嘢，因为就主持系定咗咩，即系根据嗰个法官嘅讲法，就系定咗咩叫做传统啦。嗱，权益部分点样去定义咧？佢喺判词入面咧，佢写得好清楚嘅，就系佢会 define as a right to have one's application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即系嗰阵时政府嘅 policy 啦。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是、application dealt with， 即系其实系一个。申請權啊，申請權同佢一個 entitlement， 即係一個一個嘅必然嘅權利咧，係唔同嘅。我只係俾你申請啫，啊，你批我批唔批你係視乎當時嘅政府嘅政策，或者係一啲現實嘅情況，譬如話你笪地根本就唔啱起嘅，啊，即係出曬界嘅，咁佢梗係冇辦法批你噶。所以我諗呢個嘅即係定義咧，都係幾決定性嘅。咁換句話說，其實政府係而家有一個全權啦，全面嘅權力去決定呢啲丁屋申請係批或者唔批嘅。即使鄉議局佢嗰個嘅版本，即係佢覺得嗰個權丁權嘅版本係 entitlement， 係一個單出嚟就應該要有嘅權力，政府有義務幫我去即係揾地起屋嘅。即係總之係咁諗咧。法庭唔係咁樣睇嚇，咁意味住一樣嘢就係政府可以因時制宜咧，去拒絕啲申請。譬如你講緊，喂，你套丁嘅，好明顯有套丁嘅跡象啊，我一定會拒絕你噶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釐清咗以往政府有陣時佢話會可能冇乜信心，話我如果拒絕太多申請，會唔會係違反咗一啲即係基本法權利啦？但係而家唔使驚嘅。 是其实那个可不可以即呢度讲可以即讲多少少啦黄兆雄。即其实你头先讲话即嗱个主导权即如果用你嘅讲法就是你有申请权啫批唔批有权始终喺政府度。我主导权始终喺政府度。咁但是政府都唔可以太不合理咁去运用呢、這个即呢个权力㗎嘛，唔可以话我鍾意就批唔鍾意就唔批，咁佢都要有个合理基础咁。你会起码或者喺你哋个角度嚟讲，你会期望政府佢根据咩原则去运用佢呢个权力？ 但我期望政府咧，真系睇翻1972年你去实行呢个丁屋政策第一年嗰阵时候，你嗰份文件写啲咩嘢吓？嗰、那个有几个原则嘅。当然南丁嗰前有系有佢原居民先有资格啦。但系有个好重要嘅精神咧，就系、是、起丁屋系俾自己住嘅，俾自己住系冇谂过你一起嗰阵时候或者你去申请嗰阵时系谂住卖出去嘅。甚至乎在丁屋政策实行的初期呢是不给你去买的。啊、当然直到后来鄉議局拗到可以补地价去买，这个1976年那时发生的事。但如果你看回原初的精神，如果你真的追溯以前的传统，以前的传统是不会你起家屋走出来就去买的。即、就是你转个手 搭黑到土丁鋪走嚟，係唔會發生呢件事嘅。咁所以政府如果要去做嗰個期望，佢係翻翻去原本嘅精神啦，係啦，丁屋政策係解決偏遠鄉村嘅一啲嘅房屋問題，我就淨係解決原居民嘅房屋問題啫，我唔會起，即係我唔會即係我公眾唔會期待佢係用啲丁下出嚟啊，即係譬如而家有啲講法話起啲丁下出嚟買出去，即係幫下市民大眾解決房屋問題咯。嗱，依樣嘢咧係絕對錯誤嘅。如果咁睇翻丁屋政策嗰個原意啊，咁當然亦都有土丁啦，土丁嘅問題，土丁係違法噶嘛，政府都講得好清楚。今次嘅判詞亦都去講得好清楚，係 lawful 嘅 traditional right， 土丁唔係合法噶嘛。 但係咧，似乎鄉議局咧，佢哋又有另一個睇法，即係佢哋會覺得今次嗰個裁決咧，其實都係確認翻即係以往所做開嘅嘢啫，即係冇歧視性，我有丁權啊等等咁樣。咁佢哋亦都期望咧，既然已經係終審法院嘅裁決係釐清咗一啲嘅疑慮嘅時候，你就應該要盡速去處理我嘅申請啦。咁甚至就係譬如用丁下呢啲嘅方法咧，去滿足翻佢哋嘅訴求嘅，就唔應該咁多嘅拖延嘅。其实你点睇咧？即系喺个判词入边，其实系咪真系政府系应该要系咁样做咧？ 正话咁讲啦，就系政府而家有权去处理一丁屋申请嘅，即系快慢啦。快慢要视乎佢嗰个实际嘅情况，即系而家我哋土地嗰个现况啦。另外就系你啲申请系咪合法先？嗱，而家如果你啲申请系好似我哋大家见到新界嗰个而家情况。就其實有好多都係即係相當一部分啦，係自然土丁得翻嚟，甚至乎有一啲係即係真係拉咗嘅，坐緊監嘅，係啦。你而家嘅政策都根本係防止唔到依樣嘢咧。如果好似鄉議局咁嘅説法要加快嘅話咧，只會加劇嗰個問題嘅啫。嗱，啲貪污啊，甚至乎係一啲即係違法、即係宣假誓啊一啲嘅即係虛假聲明嘅事情會。越嚟發生得多，所以這個不是速度的問題，是政府是有沒有把握了他現在確認了的權力，去在一些對的地方批核一些丁屋給對的人，而不是好像鄉議局的說法說、你現在已經是合憲了就立刻批發一些、那個、權在那個鄉議局那裡，鄉議局不應該說這件事的，是政府他有權，是即是那个权力在政府度，而政府是需要按住公众利益这样东西去批不批丁屋咯。咁所以个权力在政府度，但是其实我自己就唔大信心佢会即系按住公众利益去做嘢。 仲有另外一个问题我都想问嘅，就是而家如果根据发展局2012年嘅资料咧，全港大概有1200公顷嘅官地咧系做乡村式发展噶嘛？咁如果扣除啲道路啊、斜坡啊，大概有930公顷左右啦嘅土地系可以做乡村式发展啦。咁但系今次呢个裁决对于政府系唔系需要预留更加多嘅土地去做乡村式发展而满足需求，定？是政府是反而是有权去将那些的乡村式发展的土地是再划过，就不再给乡村式发展了，反而就是可能限制了丁屋可以兴建的土地的数量，其实是怎样理解呢？ 即是好像开始这么讲，就是政府现在是没有一个必然的权利去，即是必然的责任去满足每一个丁屋需要的，它可以按当嘅一個嘅即係政府嘅政策 ，which 其實可以改嘅嚇、啊，即係例如就係而家根本就冇曬地去起丁屋，我冇理由再預留多啲俾你嚇、啊，因為嗰個丁屋嘅申請批核與否都要視乎政府嗰刻應唔應該批噶嘛，即係個權喺政府度係譬如我話將來已經香港同國防問題或土地問題已經好嚴重啦，根本就唔夠地，我政府係唔應該繼續去擴大可以起丁屋嘅範圍。剛才主持所講嗰個嘅即係900公頃嘅官地啦，即係嗰啲閒置嘅丁地啦。另外其實仲有1400公頃咧係私人嘅丁地。咁呢啲丁地其實以往政府就不斷擴張嘅嚇、即係不斷經過城市規劃條例啊等等去擴張嘅範圍。咁但係而家講得好清楚啊，就係政府咧就唔一定要擴張嘅嚇，佢可以按住實際嘅情況，而家社會需要啲咩嘢去全權去決定佢究竟。加唔加大呢啲嘅土地儲備俾佢哋咯？ 佢其實收翻都得嘅喎，係咪啊？如果按你呢個解讀， 可以㗎， 收空都可以㗎、啊、即係因為我講到尾都係申請權㗎嘛、 嗯、 我申請權申請咗你唔一定批㗎大佬、 嗯、 你起到成你起到即係成個九龍咁大咁全部俾你睇即唔會、嗯、即唔係實際可以發生嘅事情亦都唔應該發生囉。 好啊，多謝晒你黃少雄，傾到呢一度。黃少雄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嚟嘅，跟住我哋有位聽眾李生博，李生你好。 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李生？ 冇啊，我想讲咧，其实正依家法院又判咗佢可以起丁屋可以剩咧，就香港人咧就冇办法可以支持翻政府啦，支持翻个法案啦。不过我就点解依家咁多咁嘅麻烦嘢咧？就系点解咧？你其实可以即系你而家太多啲倒卖啊，或者嗰啲僭建啊，起埋啲乜乜花园、文物花园嗰啲咧。嗰啲其實可唔可以政府可以做一個角色嘅？你要賣，第時你要賣，賣翻俾政府。 嗯， 因為政府批出嚟 嘛。丁屋不能買賣，嚇、嗯、你意思 可以唔好話唔可以，可以賣。 只係可以賣翻俾政府， 係咯，即係 唔可以我哋牟利用途。 誒、牟嗱咁樣變咗冇咗有冇牟利咧？就之後嘅問題啦、 嗯。 第二，譬如咁講咧，喂，我想呢度咧幾個丁權一齊起個花園嘅。咁样佢哋依家可以即係你讲你头先所讲嘅咩赚钱啊嗰啲嘢，你咪要俾返政府做一个大嘅承包商囉。 嗯嗯。 咁样全部、嗯、你要问政府攞地唔紧要。或者咁样你要发展乜嘢咩嘢係咪要经过政府啊， 嗯。 咁咪叫尊重返啦。同埋一样嘢喎、嗯、你我哋大家都系中国人㗎嘛。如果你想有自由买卖嘅，你都可以支持林鄭嘅，將佢哋想要嘅地喺大亞灣嗰邊再開笪地方俾佢哋可以自由買賣咯。 好多謝曬啊李先生嘅意見啊！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不如同大家傾另一個嘅話題啊，就係屯門南延線嘅設計啦。 旅遊樂園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西班牙， 请嚟旅游自由人 Joyce 分享之前导游迷人度假胜地安达鲁西亚， 嗰度就系佛罗明哥舞 Flamingo 嘅发源地啦。 更会分享导游西班牙艺术集中地塞维亚， 更会介绍西班牙根据复活节而定嘅圣周节庆，当然唔少得分享西班牙美食啦。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Oh yeah！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35，东区 U16 对南华 U16。今晚8:35，东区 U18 对南华 U18。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李立峰，跟住我哋又關注一下咧，一個即係鐵路嘅設計啦，就係屯門南延線嘅。咁啊，日前咧，路政署同港鐵咧就交代咗屯門南延線嘅初步設計，主要就係計劃咧由而家嘅屯馬線屯門站。用高架桥的方式向南延伸，并且增设一个第16区站和屯门南站这两个车站的。而第16区站在哪里呢？就是准备是设在屯门游泳池的位置，屯门南站呢就是湖景路邻近屯门花园的。那究竟区议员有什么看法呢？电话旁边请来屯门区议员黄鸿明。黄鸿明你好。 你好。 系，你哋好。 系，听咗啦，即系政府嗰个简报啦。而家对于嗰两个选址，你哋有冇啲咩嘅特别睇法啊？ 嗰两个选址咧都冇话特别有啲咩大嘅睇法嘅。咁因为佢本身2014年嘅时候嗰个铁路计划咧，其实都一开始都已经勾划咗系会向南伸延到去屯門碼頭嗰邊㗎啦，咁只係今次呢就多咗個16區站啦，咁嗰度呢就可能會對個社區設施個影響會大啲，咁嗰度就可能港鐵要可能再向公眾進一步交代啦。咁至於個屯門南站啦，咁無可厚非係會令到屯門碼頭區嘅居民都係方便咗出入市區嘅，咁但係呢始終屯門碼頭嗰個成個規劃啦，都係一個純住宅區嘅地區啊。 咁其實街坊而家比較最擔心嘅都係會唔會引來好多外來人入到嚟破壞咗，即係唔好話破壞啦，影響咗本身原有嘅社區生態咯。 係，頭先提咧，即係而家新嗰兩個站啦，屯門南站咧，如果我睇地圖，咁其實嗰頭即係碼頭啊、蝴蝶村啊，咁嗰頭其實真係多民居嘅。咁頭但係就話十六區站嗰個就係一啲康樂設施，或者對面有一個私人屋苑咁。但係你哋覺得其實譬如喺你個立場嘅話，你哋即係冇話立場嘅，即係你哋個觀感係其實喺兩個站都係即係合理嘅，或者嗰個十六區站都係其實都係有個即係起碼有個需要喺度啦，或者有個好處喺度啦，咁係嘛？ 嗱咁樣講啦，南站就喺我印象中，其實如果翻查翻歷史咧，九四年嗰陣時傾呢個西鐵線嘅時候咧。都已經係預留咗係會接駁過去屯門南嘅，咁即係而家嘅屯門碼頭位置。咁但係十六區嗰度就其實一直都冇特別大嘅計劃，話嗰度要起啲車站嘅。咁所以其實嗰個係咪必須？咁我覺得反而係港鐵同觀眾回應翻，或者同個公眾回應翻，係咪必須啦？因為嗰個站你話去釋放一啲潛力啦，咁其實。換個睇法就是公眾都會覺得其實你都是可能在上面上蓋起樓咁去補貼翻嗰個工程費用咁樣，咁所以呢度就反而是港鐵要向公眾交代翻啦。 頭先你提到咧，擔心呢個十六區站咧會對於社區設施有影響嘅，具體而言個影響會係乜嘢咧？ 嗱，最大嘅影響其實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兩樣啦，第一就個。泳池屯門泳池嘅搬遷，咁佢將會係搬遷去高爾夫球場嗰邊啦。咁其實問翻港鐵咧，佢嗰個游水嘅水面積咧，其實係冇乜太大嘅差異嘅。咁但係咧就會由而家嘅七個池變咗做六個池，咁就少咗個副池嘅。咁喺呢個工程進行期間啦，其實港鐵而家都未有一個定案，究竟佢係會點樣分階段去落成呢兩個泳池嘅，即係呢個泳池嘅搬遷啦，同埋會唔會係先起咗個新泳池，先再拆個舊泳池？咁因為中間都會涉及好多，譬如學校過嚟做水運會啊，或者一啲公眾人士過嚟練水啊，咁都會係受影響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康文署喺早喺幾年前啦，已經講就係預測到。因為個規劃標準上面嚟緊2024年屯門嘅人口咧，已經係需要有兩個標準嘅運動場嘅。咁所以早一兩年咧，其實康文署都已經係出咗一啲相關嘅文件，就話喺十六區會起一個十六區運動場。咁但係到而家就冇咗下文。咁究竟港鐵同埋康文署或者政府部門有冇一個好緊密嘅聯繫？究竟係點樣去兩方面都做到一個平衡咧？咁呢度就～仲未有任何具體嘅方案俾到我哋。 咦，關於後者咧，嗰兩個標準運動場咧，其實你哋有冇喺會上面即係追問過港鐵同埋路政署佢哋嘅諗法到底係點樣㗎？ 嗰度就未進一步去做一個追問嘅。其實我哋就本身諗住喺地區設施委員會期間咧，就會去問翻康文署攞翻一啲最新嘅報告。咁因為嗰陣時咧，就係話因為研究埋可唔可以用一地多用嘅原則啦，咁就去起埋個停車場嘅。咁但而家就未有下文，咁所以都要等翻康文署去回应翻俾我哋咯。 但如果你哋而家咁样去讨论嘅时候咧，就会都比较斩件式去处理，即系成个地区嘅问题，即系要系你哋自己拼翻咧，然之后先至可以睇到究竟各项唔同嘅发展对于成个区有啲咩影响。 其实呢个就系我自己最有意见嘅部分嚟嘅。咁因为其实。南延線是一個近年都算是一個大的基建項目嚟嘅，咁但係我作為當區即係屯門南嗰邊嘅區議員啦，屯門碼頭嗰邊區議員咧，我就面對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當起呢個屯門南延線嘅時候咧，附近我哋屋苑附近咧係有三條行人天橋係需要臨時拆卸或者永久拆卸啦，咁而有一條行人天橋係特別多人用嘅。咁嗰陣時，我哋都傾咗好多年，係講緊話嗰度要起一啲升降機喺度啦。咁我哋同路政署傾呢啲升降機嘅落實嘅時候咧，其實路政署俾我哋嘅答案咧，成日都係會話因為要起南延線，佢哋都唔係好掌握到究竟嚟緊個項目係點樣，所以我哋都好難喺地區諮詢嗰啲升降機嘅位置應該點樣放。咁同一個道理就係個十六區個運動場又係啦，咁即係。譬如我今日喺呢個節目度提出咗啦，咁其實喺 區議會到其實係冇一個好完整嘅討論嘅空間 啊，所以亦都我諗要等待你哋區議會有冇進一步嘅跟進啦。多謝曬你啊，黃浩銘，暫時傾到呢一度啊，咁啊，亦都留意一下咧，政府會唔會有一個比較整全嘅計劃提交俾區議會啦。唔該曬你，立峰，拜拜。